随同贺一成出访的代表团成员包括行政法务司司长张永春、经济财政司司长李伟龙和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许丽芳。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美国当局正是分析调查飘入美国上空的中国民用无人飞艇的时候表示，美方从打捞飞艇残骸再到碎片分析完全是单方面的暗箱操作，中方早已经通过领事保护途径明确要求美方通报进展，但是美方拒不回应。同很多方面一样，中方不得不对所谓调查的独立性、公开性、透明性提出强烈质疑，反问调查有什么公信力。汪文斌说，美方对飞艇事件的立场早已经预设，完全为国内政治所绑架，完全服务于对华压制、打压战略。调查报告入面的所谓结论不外乎重复美方经常散布的不实支持和无端的指控，质疑报告除了用于对华诋毁攻击，还能够有什么价值。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广东内陆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初时部分地区有烟霞，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今晚风势逐渐增强，听日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风势颇大，朝早清凉。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10点，跌341点，总成交金额116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7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87点，跌9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9.4，跌6.6；阿里巴巴90.05，跌5.1；盈富基金20.24，跌2.4；美团134.4，跌4.7；创科实业78.25，升3.3；恒生中国企业67.88，跌1.4；百度集团131.4，跌8.4；京东集团178.4，跌8.9。港交所319.4，跌8.2，网易123.5，跌15.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9.434，瑞士法郎8.386，澳元5.322，加元5.781，新西兰元4.876，欧元8.31。每百日元对港元5.8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462。日经平均指数报27453点，系升349点。港金报1706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2.9美元，卖出1823.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长沙环道去翻深水埗方向，近住蝴蝶谷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喺美孚转车站。另外，出行道北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必加街都有交通意外，呢边龙尾排到去加士居道天桥，近住伊利沙伯医院。跟进翻，较早前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罗回方向全线解封，而家龙尾分别排喺窝尾同埋西贡消防局对出。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收费广场。而现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大家要留意翻。而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就喺理工大学湾位对出。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 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温思劳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车多，而家龙尾喺亚街老街桥面。新界区屯门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而家龙尾喺安定村。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日村。仲有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学院都系车多，龙尾分别喺黄金海岸同埋三圣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彩虹道着陆街来回方向、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方向屯门、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同埋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另外，驾驶人士要留意翻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24，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朝早嘅6:48。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知识见见识，知识会者。 生活见闻， 资讯科技， 医学常识， 公共服务， 营养饮食， 情怀细味， 尽在每个星期六朝早6:00-9:00。 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 最近喺地盘整亲啦，工伤唔使愁，有劳工处建造业工伤雇员复康先导计划，帮你嘅神队友。受伤工友唔使轮候，就好快可以接受私家复康治疗，全程有专人跟进，咁就可以快啲好返开工啦。私家服务都只系公立医院收费，雇主要依法喺工伤发生14日内情报。计划热线2293-7000。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系陈家亮。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的院长，我亦都是一个肠胃科的教授。香港电台是陪伴我成长的好伙伴。由70-80年代开始的节目，例如《黄金的旋律》、《青春交响曲》，以至后来的《轻谈浅唱不夜天》，陪伴我度过很多个不眠不休的晚上。在这里我恭祝香港电台95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 联系香港。 运动员总是向着目标奋勇前进，以残疾运动员付出的时间、努力、汗水到底有多少？港台电视31《没有不可能的背后二》就请来一班残疾运动员和在背后支持他们的家人、好友、教练，分享下他们踏向成功之路。 今个星期主角，香港轮椅舞蹈代表苏子欣。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女歌手 Minami 美波推出全新的 single 歌曲，叫做 Root Rose Dance。今次的歌曲由她自己亲自作曲和填词，更加就是成为线上平台原创动画《终末女武神2》的主题歌曲。她独特的声线和唱法，令到紧张的动画剧情配添更强魅力。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Minami Root Rose Dance。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美波 Root Rose Danc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首歌点 24号星期五啊，收到音乐。 咁啊，提提大家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嘅。咁啊，另外咧，我哋今日咧六点钟都非常之精彩，系有呢个全程点歌大行动同埋呢个 EDM Friday Mix 噶。 系咁啊，全程点歌大行动嘅点歌对象我哋就摆咗出嚟啦。 系啦，我哋今日嘅点歌对象咧就系呢一个嘅回转寿司啊。回转寿司应该大家呢排。好，我見排好多人排隊 ，keep 住都有嘅 ，keep 住都有，咁所以我諗應該都大家多嘢講啦，都有啲嘢。 由細到大都食過啦， 係啊，咁啊， 好慘啊！呢排大家氹下佢啦， 係慘豬啊，都無謂啊， 慘啊！ 食嗰個又慘，做嗰個又慘，唉，啊、真係。 大家就點下歌，留個言氹下佢啦。 冇錯，咁啊，一陣六點鐘就會即係聽到我同波成嘅點唱，亦都會睇下大家揀啲咩歌去點俾呢個回轉壽司嘅。咁啊，今日咧想講嘅嘢咧就係、是、我想問一個問題。就是因為最近好多人都問我，好關心我身邊啲朋友，我發現成日都問我身邊啲朋友會唔會結婚啊咁樣樣。咁我就諗起係波成啊，其實你都偷偷地拍咗拖一段時間啦， 所以咧、 啊， 所以 好似冇乜聽見你話會諗住結婚嗰啲嘅。 除咗情人節俾人問話啊，你係咪結咗婚啊之外， 而家係我哋係拜年魔啊，點啊波成，好耐冇見啦喎。结婚未啊？咁通常都系咁样。 系啊，通常都系咁样问噶啦嘛。通常都，诶，我唔使搞呢啲嘢噶。系啊，我冇呢啲压力噶。 其实真系好尴，真系唔知点答。唔系，其实咧，我觉得最尴尬就系咧，代朋友去答呢个问题系最尴尬嘅，因为好多时候咧就系、是。你都知呢個世界啲人係八卦噶嘛？咁可能你同某一啲嘅朋友熟啲，咁然後阿 C 咧就同阿 A 冇咁熟嘅，咁佢好想透過你把口咧去話俾佢聽，到底阿 A 幾時會結婚？可能佢心諗要儲定人情嗰啲啦，我唔知係咪咁樣啦。咁於是乎佢就成日會走嚟問，其實我都唔知點答，點代人答啫。講真句，唔通我即係我講個真説話話啊，其實佢哋好似真係有諗緊噶。咁冇理由我咁樣穿咗個煲噶嘛？萬一個嗰個男仔或者個女仔未求婚，咁穿咗個煲啊，好尷尬，係咪先？ 你可以學我媽，我媽嗰啲都俾人問咗好耐，即係問啊，你個仔咧，有冇拍拖啊？跟住結婚啊嗰啲咁啊。我媽就話：，我唔知佢啊，你自己有機會見到佢問下佢啦，咁啊。或者甚至乎啊，你有聽電台節目嘅話，係你用清楚過我啦，佢喺嗰個有講嘅啦，應該咁啊。係啊，呢啲嘢佢自己中意啦，我唔理佢噶啦。 跟住然後咧，通常後邊都會諗多一句噶嘛，呢啲即係問完之後，你已經其實兜咗一個大圈噶啦，你已經即係表明咗個立場就係、是，我唔答你啦，呢啲嘢係嘛，兜咗個大圈噶咯，佢仲會再加多句就係、是，勸下佢啦，後生細仔呢啲啊。唔结啊，分噶啦，快啲叫佢拉埋添啊！ 我觉得呢一个系嗰个时间咧，俾咗你嘅一个框架， 系 即系呢个俗语成日讲七年之痒啊， 系啊。 跟住当你自己好点样好在意住个时间、即系例如你好记住啊，今年咧拍拖几多周年啊？哇，六周年啊，哇，七周年啊，咁一去到七周年咧，你个人个感觉就好似。你都唔知係由內影響外啊，定係外影響內？其實你唔知嘅喎，因為嗰句嘢你聽咗好多年啊嘛， 一個邪門嘅數字咁樣， 你又唔為意啦。咁跟住可能係一個統計學出嚟嘅呢句説話，可能係、七年之痒，其實係統計咗好多嘅唔知邊度嚟嘅數據，就哦原來七年咧即係唔結婚嘅啦咁樣。咁呢樣嘢。你當初聽啊冇即係叫聽者無意啦，咁但係你中咗喺裏面嘅時候好得意啊！有時我覺得個腦裏面嗰啲機制呢就同好似你電話嗰啲 background 嘅 app 係一樣，佢係運作緊嘅，同一個道理嚟嘅。其實佢喺 background 度一路運作緊，你自己可能唔為意㗎啦，係啊。所以點解成日話裝啲 app 問你 track 唔 track 你個 location， 你要諗清楚佢喺 background 做緊好多嘢，你自己唔知㗎。 冇錯， 係啊。咁所以當去到一啲咁嘅年份嘅時候，就裏邊啊，你裏邊突然之間個任督二脈自己打通咗，跟住就由內影響外，佢裏邊好似潛藏咗話俾你，喂， 你已經七年噶啦、 啊，小心啲、啊，留意一下呢、啊這個時間咁樣。 係啊，我覺得係咁樣、相互影響啊。等於啲人話去睇運程都一樣啫嘛。你聽嗰下你唔為意，但係嗰樣嘢你入咗腦。 係，即係可能今年話啊，你會有血光之災啊，咁然後你就行步路咧，你都會驚啊，慘啊，會唔會撲親咧？撲到個鼻咧咁樣，你都會成日迎住嗰樣嘢係會發生咁樣。 所以我成日都好鼓勵嘅，特別一啲比較怕因为呢啲年期而散嘅情侣啊，特别女士啊， 嗯， 千祈唔好周年庆祝。 喂，但系其实我又好老实讲，我事实上身边有好多朋友系真系挨过咗呢啲所谓嘅七年之痒嘅，因为咧。例如啊，我有个朋友咧，可能佢真系由初中开始已经拍拖啦，同一个对象啦。咁你唔会一读完书即系七年啊嘛，系咪？我当佢中二三开始拍啦 ，OK。你唔会读完个大学之后就已经即刻出嚟结婚噶嘛？因为你仲有好多嘅路要行，你要去搵份工啦，你要有个经济基础啦，你要去即系有好多前期嘅准备，你先可以达到你结婚嗰个目标啦。咁所以搞下，可能其实佢哋拍咗成十年或者十几年拖先结婚。但我完全我都有问过佢哋，我话其实你哋。在拍到第七年的时候你们没有说会觉得 就是你这些人想问这些问题呢 这些是他结了之后我才问的、结了之后我才问的是的我结之前我都不敢问我都怕我做错事呢我做成为了令到他们分开的、那个。 突然之间呢拍了他的 background app 的、那个 function, 我本来放在这里跟着突然之间有个人一问他就 activate 了跟着你就会很将生活当中在特别踏入了第七年之后就在你生活当中的湿湿碎碎嘅做啊？呢个系咪一个 sign 咧？死啦！我系咪开始进入咗七年之后，我系咪深夜咧？咁 跟住见到嗰啲 angels number 又会谂啊，系咪有啲咩启示话俾我听？今年要有啲改变啊！咁 就系呢啲人咁问完之后咧，嗰啲真系唔讲又自可啊！ 我一定系喺我嘅朋友完成咗佢哋嗰啲即系要做嘅嘢，结晒婚啦，搞掂，我先会问啲咁样嘅问题啊！因为我真系好怕自己一个即系有时言语之间咧，你唔觉噶嘛，你自己好容易伤害到人噶嘛。你以為自己問嗰句真係，我都係即關你諗住你係出於一個關心朋友嘅角度，但喺朋友嘅角度就係、哇喺師兄你咁樣陰我嘅位咁樣噶嘛，所以我好少做呢樣嘢嘅。咁但係即講翻即我頭先講嗰個朋友就係、我都問佢我話哇你哋拍成十幾年先結婚，你第七年嘅時候冇話覺得會分手嘅咩咁樣？跟住佢都真係好老實同我講。其实年年都有谂 我到而家都谂緊呢 真係年年都有谂。咪因为呢尤其佢哋有一段时间係可能一起生活之后即係一起同居之后先再去决定结唔结婚啦。其实好多时候其实唔关个七年事即係唔关你拍咗几耐事而係你开始同居之后呢佢哋真係开始发现啲生活习惯係你要调节你要去迁就对方是很难的。但是他们后来挨得过那关就顺利走到下去咯。 我觉得是通常要过这些关是一些很零零碎碎的这些来的我觉得是。 是啊即是你分配家务很简单一样东西就是可能大家不是不愿做的不过可能大家这么巧都是喜欢做扫地和吸尘不喜欢做洗厕所那个。咁就好棘啦你就要猜包剪揼决定边个去洗厕所啦。 係 通常呢啲位都系男仔屈就嘅好老实讲。 所以你要养成一个咁样嘅嗜好囉。 係呀 唔系习惯喎系嗜好。 你要当佢系嗜好咁样处理 先。哇我真系好鍾意洗厕所。哇我真系好鍾意洗碗。 即系点呀好似即系一路好似白雪公主咁样一路唱住歌话喺个厕所度播住啲令自己开心嘅歌咁样去洗咁会唔会好啲呀 你要諗住冇啊你有一个动机令到你觉得你做呢件事系开心而唔系受苦嘅。或者即系你尝试中意佢，我觉得呢件事有啲黐线啦。 系， 即系唔系人好似我咁好中意洗碗啫嘛。 你好中意洗碗噶？ 好中意洗碗噶，我中意睇住啲碗咧，佢有譬如一只白色嘅碟啦，佢有一啲譬如肉酱意粉剩翻啲汁喺度啦，然后你将佢抹到干干净净，嗰、那个爽嘅成功感咧，就好似你睇人掹黑头咁啊。其实都是那些概念啫嘛。 可唔可以你原来你有啲咁嘅癖好，你可唔可以得人帮我掹下黑头？ 但我唔中意睇掹黑头，系啊。 Okay. 但个概念系似嗰种啊，有啲人中意睇呢啲啫嘛。 咁几好、啊。 咁我揾到嗰个享受个位。咁但系呢一个享受个位咧系培养出嚟嘅、 嗯， 因为细细个嘅时候，我记得放暑假，咁啊，屋企就话 我同我妹放暑假喺屋企多咗時間咧，你必須要叫做肩負喺屋企一啲嘅責任啦。咁做家務就係最簡單嘅。咁、我就係負責洗碗，阿妹負責洗廁所啦咁。咁好正，我妹每次洗廁所有50蚊嘅，好似係。 哇！ 我話好賺，佢出去做 part time 啊，係咯，好好賺喎。 係啦，但係我係喺嗰個過程當，我係一個咁嘅人嚟嘅。我做一啲好重複性嘅工序咧，我可以喺當中揾到一個樂趣喺度㗎。除之前翻水泥工咁樣寵物節，咁咧就要unbox 一啲嘅貓糧，然後將佢咧分類放上個櫃度。 OK， 我係好享受做呢啲看似唔需要用腦，但係過程之中你係會用腦，去令到嗰件事快咗嘅一啲嘢㗎，好重複性㗎嘛。 即係例如接衫，你都可以諗下點樣可以接得快啲。 即係我係一個咁樣嘅人嚟嘅，你俾一個咁樣嘅 task 我會喺中間諗一個方法令佢進步快啲。然后我就好享受嗰样嘢咯， 咁几好啊！咁其实你系好 well train 去准备好 男朋友 去结婚噶咯、哦，其实你结得婚噶咯，如果你咁样嘅状态， 都系有其他麻烦你嘅，系啊，千祈唔好咁样谂住阴我啊你， 问下啫，好奇下啫， 系啊，所以如果你冇呢一样，好似我咁样咁奇怪嘅特质咧，但系。都是那句 Happy Wife Happy Life 咯，即是你要諗住就是你做了這一件事可以省卻了之後一些的麻煩， 你其實最終目的都是令自己開心的， 是啦，不要那麼短時那個快樂不是那件事本身，而是你要想想你不做那件事帶來的傷害 是有幾咁災難， 那你就要知道你做了可以勉強了你拯救了、 OK， 是一個挺複雜的思維， 都系你屋企多女士，所以你嘅经验系比较丰富啲嘅，真系。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唔好咁讲，都系分享下啫，跑俾边朋友，俾边朋友，俾边。但系两个人之间咧，头先系讲一齐住，即、就、系、是、同居系一个机会认识啦。另一样咧，就系两个人一齐去旅行啊，短短地几日都可以睇得到啊。 系 Vienna 苏间嘅派嚟作品，叫做《异人新世界》。先听一节五点半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联合医院手术灯跌落嚟事件，医管局质素及安全总监黄立己表示，初步认为是手术灯承办商维修保养出问题。医管局感到非常不满意，已经督促手术灯承办商提交报告，局方会保留追究权利，亦都已经向医务卫生局在内的政府部门汇报。如果發現維修保養有違規情況，會轉交執法部門調查。黃立己表示，公立醫院合共有471支不同品牌手術燈，以及482支醫療用吊燈。經檢查之後，當局發現有23支與事件同品牌的手術燈有潛在風險，已經停用。當中11支已經完成維修，有4支不會再使用，因為已經採購新燈，餘下的會在未來幾日完成維修。他又說，醫管局已經要求承辦商全面更換手術燈的螺絲，並且加緊至每一至兩個星期進行檢查。專家顧問林超雄表示，發現用作鞏固手術燈的6口螺絲全數斷裂，最少4口出現典型的金屬疲勞特徵，亦都有1口螺絲已經生鏽。其他同型號的手術燈亦都出現螺絲生鏽和斷開的情況，令到手術燈出現鬆動。林少雄說，其中一個重要發現是部分螺絲已經滑牙，不能夠扭動。他估計是有人夾硬將螺絲扭入。他向醫管局提出多項建議，指出日後如果發現有手術燈螺絲鬆開，要即時更換，而不是重新扭緊，因為有關螺絲的螺絲膠已經失效，即使扭緊亦都很容易再鬆脫，並且要由合資格人員進行。另外，如果發現有螺絲斷裂，亦都不要只作更換，而是要找出斷裂原因。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政府內部正是緊密合作，力求分階段分批將落馬洲河套區社區隔離設施還原作創科用途。副局長張萬利說，當局目標是河套第一批次的首三棟樓在2024年底起陸續落成。對於預算案提出建立人工智能超船中心，孫東在記者會說，保住競爭優勢，建設數碼基建設施是必須。現時沒有計劃將香港數據北上，但是希望爭取內地數據南下來港。旅遊業監管局主席馬豪輝與傳媒查詢的時候表示，旅遊業新規管制度去年9月起實施，旅監局負責旅行代理商、導遊或領隊的發牌和規管，而店鋪登記亦都已經納入旅監局行政計劃，受旅行代理商和店鋪營運者歡迎。馬豪輝又說，局方重視行業健康和專業發展，去年獲政府撥款6000万元以培育人才，提升專業水平和優質服務，首階段會資助導遊或領隊以實報實銷方式參加考試和持續進修，以及繳付例如急救等的特別證書費用，資助額上限2000元，日後亦都將會向其他業界持份者提供培訓。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乾燥，初時部分地區有煙霞，聽朝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5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0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今晚風勢逐漸增強。明日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风势颇大，朝早清凉。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6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顾先提翻你，呈祥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工业大厦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狮子山隧道嘅桥底。另外，长沙环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龙尾喺葵涌道近住清丽苑。跟进翻较早前七咸道北去观塘近住必加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康庄道桥底。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而现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多车少少。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柯达大厦。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是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车多，龙尾界限街桥面。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慢车，龙尾就在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返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是车多，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龙尾就在龙日村。西贡公路去返西贡市中心近住北港是车多，龙尾去到豪涌。仲有坑口影业路去返厚德村方向，龙尾在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彩虹道着陆街来回方向、城门隧道落斜愉景新城方向屯门、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同埋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呢啲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食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中横苍穹，揽月九天。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问天。 讲述在1996年长三月发射爆炸、卫星返回失利等接连打击底下，一班青年航天科学家在老一辈专家的带领底下，冲破重重障碍，克服层层科研难关，获得一个又一个成功的故事。 问天，星期六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irst， 我比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k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 声。 就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下次就得上 暗恋交幻想， 想他呀呀呀呀呀之我迷，想钻石上界。FM 94.8，奔波搞笑点啊，轻松听由两钟啦，收动感啊。 FM 94.8，奔波搞笑点啊，轻松听由两钟啦，收动。 喂，不是啦， 我听晚咧约咗个网友去睇 show 嘅，有咩要注意啊？ 吓，有咩注意啊？ 我觉得首先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先啦，因为你知啦，网友呢家嘢出到嚟，你可能未必认到佢噶嘛。上网啱倾，出到嚟唔一定啱倾噶。 虚而人物，人们怎评价？一个人有真有假，怎能容许无人的回答 ？Profile pic 转一转吧。放过戏吗？哦、oh, yeah, yeah, ，被自家店框架，要怎么对话？等下为你写下。咦，心有反思，遗忘原形，来迎合大事，模糊的流行的无瑕的准时，日夜剩下动态故事。哦、oh, yeah, ，心有反思，渴望灵魂人人几类似。为我夸我请发飙，如果真性情也不要，就夸张格调。嗨，力劝劝对症，赞可可以做证，偏执你想被看的爱。Oh, I would cut like this， 有否吸引力？还实赠我价值。一层层微调，神情雷同可对调，切低戒调，拍 r 介绍，放低心人 ，take the wheel。I don't care how you feel， 做得开窍 and be real。Don't know what you waiting for， 简单 turn the filter off， less is more。想到即刻开封锁，你睇佢哋 don't get lost， just ignore。开始懂了讲最迟最好不过，失真的我不理人事，仍是我。 文海婷十秒限时，咁但系既然都约到入场啦，要注意乜就系注意要落力啲啦，唔好误会，我讲紧系睇数。 入场各位请听好，总局都请记一路，随意能引领倾倒。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it, no, no, no, no, no. Don't stop it, no, no, no, no, no. 你要我真研究，你要放胆接受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it, no, no, no, no, no. 哪个需要调教？你要接起两袖，你要破越 头任许改变现实，一起耗尽今日，狂迷狂热气氛不拘束，释出快感。I'll bring out your fire now.有一旁求你尽快抛低沮丧，然后放肆享受别日夜回望。哦哦，推高了声浪，就任这歌一直导航。明日太肮脏，现在就同在全力托放。哇哦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冯允谦入场人士注意，咁当然啦，夜晚去睇 show， 仲有一样嘢系要带定嘅，好紧要啊！ 宝石纪念挂装哪款比较火？ Oh yeah. 心脏位置脱足，无用避两多。要今天我系要验货，婚礼镜内有着你亦有着我。Nah, everyone's crazy about money, not me. I'm all about fun, free. I'm all about me. 要认真庆贺，人没贵重那身份，仍能耗得起美感。快乐不快乐，从无迎合过消费单。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The name of the game.Attention, you're what a cash, cash, fly high, no cash, still so fly. Make your own way up to the top. Let me bust a move, make it, make it pop. 几个花了一世开个保险箱，抵抗心伤，想以金块烧额补偿。非富则贵，得到几下鼓掌，兴奋感可以恨你想都买不到坚强。一直管折好，人自信达至足感。Attention, your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The name of the game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要付出付到最美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Gold It's the name of the game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你我富有最富有之理 汉庭最新排台作品 Money。我知道你一定是说入场看show要带钱嘛。不是啊，我不是想讲钱啊。看show是要有品味啊。噔噔，不过睇场 show 啫，唔使谂咁多嘅，将你啲无谓嘅谂法抌晒佢啦。有咩？留翻元素，再慢慢谂啊！ Every day, I always think of you, you, you, you. Sorry, I can't stop the sofa. I always think of you, take a stop. Good to see you again. You, you, you, think of you. 带嚟有 Lewis 嘅 Can't Stop。无论如何都好，祝你可以好好享受听晚嘅演出。 We're a new wave, your water's falling down. Watching you cascade, no, no, no, no, no, nothing can fight it. Let it go with the flow. Watching the rainbows, make a work of art, but you tear it apart. Shining brighter every day. Come watch me rain, yeah, I'm the brand new classic. Replace the old one, burn it down to ashes. It's a new era, making my own magic. I'm building something better, something that lasts forever. Come watch me rain, yeah, I'm the brand new classic. Replace the old 听过有 XT 的 New Classic， 转头翻嚟有全城点歌大行动啊！ 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以及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俄乌战事一周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讲话，提到俄罗斯去年二月二十四号发动全面战争，但系乌克兰人民冇害怕同崩溃，冇投降，鼓舞同埋团结咗世界。將會竭盡全力在今年取得勝利。 美國總統拜登稍後和七國集團領導人以及澤連斯基視像會晤。白宮說美方會公布對俄新一輪制裁，並且為烏克蘭提供新一輪援助。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副主席梅德韋傑夫表示，俄羅斯敵人的動機是最大限度削弱俄國，他們對結束衝突不感興趣，但是西方遲早會同意就烏克蘭問題談判，然後在沒有實際邊界條約的情況之下達成某種協議。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广东内陆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初时部分地区有烟霞，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今晚风势逐渐增强，听日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风势颇大，朝早清凉。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 65%，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蝴蝶谷道嘅意外清咗场，龙尾系去到葵涌道近清丽苑。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农场工业大厦快线嘅意外都已经处理好，车龙系接近农场道游乐场。不过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九龙面粉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去到启德消防局。而喺大埔嘅广宏街有交通意外，跟住宏福苑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影响到啦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去广福道方向系比较多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需要间歇性封闭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路面情况在九龙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车多繁忙，龙尾海防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的车龙去到永安广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温思劳街。另外，新界方面，青山公路葵涌段出九龙方向跟住和二合道挤塞，龙尾去到葵涌公立学校。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车龙去到安定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彩虹道着陆街来回，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好多人都换咗证啦，点解你仲拎住旧款智能身份证？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嘅换证服务将会延至今年3月3号，而领证服务亦会维持至同一日。3月3号后，所有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将停止服务。仲未换证的市民就快啲透过电话、网上或手机应用程式预约啦。换证最后阶段，把握时间换证。 我的毛毛呢，会有古怪的行为，它有个开心毛的。每一次呢，一开心的时候呢，行行下就会突然间抽起一只脚 的。我的猫猫 QQ 最古怪的行为是非常喜欢玩水。 想听多啲唔同人物嘅宠物故事， 就要收听星期日中午1点到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主持嘅《家有爱宠》。我系 Virginia 罗影潮， 我系黄启乐。 CIBS 人人广播 Our teachers, our hope Hamra Guru Haru 十三位少数族裔老师，十三个师生之间的故事，由尼泊尔人士制作的 CIBS 节目《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希望》 Our teachers, our hope Hamra Guru Haru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嚟到二月尾啦，韩国人嚟讲就迎接紧一个重要嘅时间咯。 Language Academy 韩语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三月一号啦，对韩国人嚟讲呢，都系一个好重大嘅日子嚟嘅，因为系韩国嘅三一运动，韩国嘅国庆日嚟嘅。咁有时韩国人都会形容佢哋嗰个历史系好似一啲比较 surpuda 嘅意思，系好伤心啦。 主持苏怡老师谭永辉， 星期日晚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见阿妈咧开始有黑眼圈，佢体力咧顶唔顺噶啦。 有一晚我问佢使唔使帮手，佢好恶咁话：，我唔使一啲唔支持我嘅人帮手啊！然后就砰一声闩埋厨房门啦。 嫲嫲发脾气啊！大家记得要留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内嘅不得了剧场，听下北加上下点样氹翻佢啦。 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系啦，咁啊已经有啲人系点唱紧噶啦，咁啊转头咧，我哋就会为大家去选择大家嘅点唱之余咧，咁啊喺呢个时候亦都要听咗我哋对回转寿司嘅点唱先嘅。 系啊，我哋头先发现大家都有一个所谓嘅共同回忆啊，系咪？ 系啊，我谂我同你因为真系同一个年代咧，一讲起回转寿司谂到嘅嘢都好相近。 系有一个共同嘅。地方去過啊，類似嘅經歷啦，我哋嘅回憶都係咁樣。因為而家都新嗰間我冇去過啦， 冇咯。而家 阿狼嗰個冇去，未食過。 狼呢個冇去過啊？ 冇啦，每次都好多人嘅。 呢排唔知去唔去好，不過起碼 經過樂富見到好多人都覺得好多人咯，就係、 是啊、 我啲 friend 星期六特登起身退食噶， 係啊。 跟住我會話嚇、啊、起身就食飯咁黐線嘅， 係咯、啊啊。你係咯、啊，你朝頭早起身係要食個上餐先 嘅。係啊，佢八點幾起身就特登去食噶啦。 不過唔緊要啦，回轉壽司呢啲嘢我好快都會去食啦。 你走開啦，瞄住你咪先。 好小气啊！我每一朝都 去食啊， 我每朝都影俾你睇啊，到时 好啊！喂，望你去到真系食嘅时候，撞到嗰啲僆仔啊！喺嗰啲手指度吐口水， 你今日好黑心。 好啦，咁啊，即管啊，就俾即将会去到真系原产地度食回转寿司嘅宾臣，听下佢写咩先啦。 亲爱嘅回转寿司。你好啊！自从过去几年堂食有各种限制之后，我都好耐冇试过喺你嗰度真真正正咁样食翻餐回转寿司啦。唔知道你觉唔觉呢？自从堂食减少咗，外卖寿司就开到成行成市，可以话几乎每个地铁站都有。所以买外卖翻屋企，总系方便过坐低慢慢等佢转嘅。你知啦，香港人出名讲效率，如果淨係为咗填饱个肚，边有闲情日志等你慢慢转啦、啊、到最后又係攞住个餐单叫自己想食嘅嘢。所以条输送带上面总有几款寿司真係转几个圈都冇人抠㗎。讲到呢度我都知可能会有人笑我 out。我知啊。我知而家有好多回转寿司铺已经改变咗做法。客人可以透过电子点餐，然后有一架子弹火车就将客人点的寿司送到去座位。的确是不用浪费了新鲜的鱼生的。不过我觉得就算现在的回转寿司铺的东西再先进再新鲜好吃，都是比不上我小时候吃回转寿司的一种回忆。是在回转寿司刚刚在香港冒起的时候，的而且确有些寿司是不够新鲜的。亦都冇而家咁讲究，更加唔使讲嗰啲咩奇形怪状嘅红豆军舰啊、啫喱军舰，系几难放入口啦。不过喺细个嘅时候，未有经济基础，屋企人间中带我去食一次回转寿司，慢慢坐，一路期待住自己想食嘅寿司转到去自己嘅面前。然后要快过其他客人攞到最新鲜嗰一碟，深信呢种情怀呢係好多人都经历过㗎。可惜呢种咁单纯嘅快乐亦都好难再搵得返。所以我想送一首马天佑嘅第 N 次初恋俾你。希望以后每次去食回转寿司都可以搵得返嗰一种初恋一般嘅感觉啦。细个以为猪肉松君男真係嚟自日本嘅槟城上。 在乎你 ，It's me, oh no， 谁每个细节在牢记 ？What do I do？ 说真的，我买过来这化学作用，看不清世界变万里，我在接触。明明心软弱，却要扮冷静。停停，这次我也要问究竟。世界变乱，暗暗地傻笑，看你在线上，连续8秒太骗未完，我似在梦想。Every time, like this time, 要怎么问 ？Cause every time it feels like.I can't explain this other than the butterflies and hurricanes too hard. 怎么每一次都 Yeah, again, it feels like 天佑嘅第 N 次初恋啊，呢、這个猪肉松君男啊， 我以为你会 tag 阿 Nancy 添，话晒佢都系肉松 KOL， 系肉松专家嚟啊，醒唔起，下次不过而家冇都唔知去边度揾翻个猪肉松君男出嚟，真系 应该 唔知嗰啲外卖嗰啲寿司铺有冇，下次夹下先， 系， 不过可能佢又要加嗰啲士多啤梨酱先食。 佢黐线啊！佢真系，所以见到佢去日本就系见到佢啲收尾全部都系食嘢咯。跟住话哇啲嘢好食啊，不过餐啲嘢咯，餐肉 猪肉松嗰边冇得卖吓。 好啦，咁啊到我啦，到我又同阿回转寿司的回忆啦。 亲爱嘅回转寿司，你好啊！呢排咧你都俾人虾得好犀利，一定好唔开心啦。等我帮你闹佢哋先。 喂，唔识就唔好学人食回转寿司啦。 唉，我都真系戥你唔抵噶。明明回转寿司你嘅出现都系为咗大家好啫。数翻五十年代嗰阵，由大阪嘅寿司店老板谂出嚟，目的都系想平啲吸引客人，于是就参考咗啤酒厂嘅运输带，可以悭翻请人嘅成本，大家又食到平寿司。win-win 双赢，咁几好啊！所以咧，你去过大阪嘅世博啊？九十年代日本经济泡沫嘅时候咁受欢迎，我觉得都好合理嘅。而我同回转寿司你咧，其实都有个美好嘅回忆嘅。中学嗰一阵，每年嘅暑假，我阿姑咧就会带住我哋几堂兄弟姐妹出去玩一日。例牌嘅活动就系晏昼去行商场啦，特别系反斗城嗰度拣玩具。我仲记得每次都同我堂阿哥咧一人一盒召唤王嘅，然后夜晚就一定系去深水埗嘅名将嗰度食回转寿司，好唔好食咧我都唔记得啦。最重要嘅系嗰时觉得好开心好 free 噶，你谂下入到去可以坐喺自己个位度任攞自己中意食嘅寿司，作为一个僆仔好满足噶啦。不过大啲之后就冇咗呢一个嘅活动，我哋个个都大啦，好自然地亦都冇再食回转寿司啦。对上一次再食，应该系几年之前啦。嗰阵时咧就同阿姑去探我嘛，咁探完之后就一齐食饭啦。咁啱经过咧就见到一间回转寿司铺，阿姑就即刻提议食啦。佢仲问我：你记唔记得细个暑假成日食噶？咁我话梗系记得啦。而今次同佢一路食一路倾偈之余，轮到我请翻佢食啦。我觉得嗰一刻嘅感觉好微妙，亦都好感觉到自己真系大个啦。虽然咧回转寿司我唔知你仲会存在几耐啦，不过我都好肯定你已经成为咗我同我姑嘅共同回忆。同一时间。对于其他来讲都有属于他们的回忆的，因为吃些什么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跟谁吃的。突然挂住红豆君男的波成上， 巧对动你心意，头话对感觉更你先知。No matter what you do, I'll be with you。没有他地底，最后抱抱你垫底，再同你吓炸鸡。That's nothing like my feels alright。碰错是不是末日？我最要你多不得。每天如实在话苦涩最纯真，别太多就这么。 听过 JW 呢首派台歌叫做《陪你》， 好咁啊，系时候咧睇睇呢个点唱嘅内容啦。今日咧有啲听众咧都即系对于回转寿司呢个话题都几感兴趣嘅。 有人贴你题啊？ 系有人贴我会点呢一个入场人士注意，但系可惜 先播咗， 头先播咗啦。如果唔系，可能我都会嘅。 入场人士注意，几好啊！呢个 小心啲卫生咁样，可能要话。 跟住另一位就点诶 Serenity 嘅旋转 with VR 呢个都。真 系 好啱数嘅， 系咁啊！但系咧，佢又冇解释。咁啊，下一个咧就有解释嘅吓。佢有一个听众啊，想点傅佩嘉嘅《转俾回转上寿司》上面好惨嗰啲长年冇人拣嘅食物， 好 specific 啊！ 系啦， 上面嗰啲长年冇人拣得个转字嘅嗰啲寿司， 我谂系嗰啲咩欺凌鱼啊， 成咩欺凌咯嗰啲， 系好惨嗰啲咯， 冇人拣佢。 系因为咧个歌词就有如何地转啊，会博到你望一眼就算啦。咁啊，所以希望佢哋中。有一日遇到懂得欣赏的人，不过他就不是那位好心人， 好喜欢这个面膜， 好安慰啊。 是啊，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将这首歌做一个 background music， 然后个片上面就拍 着 一回转寿司。 让我说只想听简单和愿，好过个唱片像红烛托幽怨，讨厌情调被煽动迷乱，可怜像没了缘。如果爱你要贬低我自尊，也得不到一分钟感化心愿，斗坐也自劝跳舞是逆转，不过在原地转。如何地转有心力远远地再转，转不出快乐仍再转，无命忙不完动人心愿，定未停我气就快转，无能为力竭尽我性命转圈。如何地转会博到你望一眼就算，如了缘亦再跌倒之前，仍落力地仍敬业地继续转。是悲剧时代，方能上大舞台。如果爱你要贬低我自尊，也得不到一分钟感化心愿，斗错也自劝，跳舞是逆转，独个在原地转。如何地转有心力劝原地再转，转不出快乐仍再转，无命忘不完动人心定未停我气就快转，无能为力竭尽我性命转圈。如何地转会博到你望一眼就算，如了缘而再跌倒之前，仍落力地仍敬业地继续转。如果爱你要贬低我自尊，也得不到一分钟感化心愿，斗壮也自劝跳舞下逆转，望着自觉原地再转。如何地转 假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嚟到啊！今日星期五嘅 EDM Friday Mix。今日嘅呢一个 Mix 咧，系向一位 Tech House 嘅先驱致敬，佢名字系 Nathan Coles。喺早几日咧，咁佢就离开咗我哋啦，咁啊，享年52岁嘅。所以今日咧，所拣嚟嘅作品咧，都系嚟自 Nathan Coles 佢所制作嘅歌啦，亦都会同大家讲下佢嘅古仔啦，或者系 Tech House 嘅嘢嘅。上个星期所听嘅就系一个 club set， 即系一啲比较澎湃啲啊，嗰、那个能量值比较高啲嘅一个 set， 一个 set 啦。今日嘅呢一个 tech house 咧，会比较湿涂少少，会令到你啊想跟住喐，但系又未去到咁大力嘅一种氛围。应该话 tech house 咧，呢一个而家听紧嘅呢一啲咧，真系比较贴近翻咧最初喺英国出现嘅一种音乐类型。顾名思义，即系用 house 嘅 structure， 但系佢嘅声音上面咧就比较似 techno 多啲嘅，咁啊，所以啲人就叫佢做 tech house。而家嘅 tech house 大家会认识到咧，就真系比较啊会 hyper 少少嘅一啲，譬如 James Hype 啊、Fisher 啊，或者 Valentino Khan 呢一啲嘅 producer 所做嘅咧，就会再趋向于 festival 向嘅一啲 tech house 作品嚟嘅，即系会有啲 build up 啊，有一啲比较 dirty 少少嘅 drop 咁样。但如果听翻而家呢一系列今日所听嘅一啲 tech house 佢又冇乜太現代 EDM 嘅嗰種嘅規格嘅，即係會係慢慢地不斷重複住，然後一層一層咁樣加入一啲嘅樂器，一啲嘅 baseline。叫做係冇咁刺激啲，但同時亦都會令到你好想跟住喐嘅。第一首揀嚟係有 Nathan Coles 嘅作品，叫做 Brain Fried。这个 tech house 咧，啲人都一般讲法就系出现于最初喺英伦嘅一带。嗰时就系有一啲譬如 asset house 已经出现咗啦，咁啊一路就用紧一啲 techno 咁重啲嘅一啲鼓点啦，再加埋 asset house 嘅可能嗰啲 synthesizer 去做一啲嘅声，令到呢一种嘅 house 咧就系变下变下就变咗叫做 tech house。而整個嘅 tech house 嘅運動啊，整個 movement 咧，最初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啲叫做 underground 嘅 event 咧，嗰個名咧就叫 Wiggle， 亦都即係啊 Nathan Coles 咧，佢同另外兩位朋友一齊去主理去搞嘅一個活動嚟嘅。嗰陣時除咗 Nathan Coles 之外，亦都有 Terry Francis 啦，同埋 Evil Eddie Richards 三位一齊去做呢一個今日歷史性嘅一個 tech house 嘅 event， 叫做 The Wiggle 嘅。 首先听我嗰首咧叫 Sling 嘅丁，咁啊嚟自都系 Nathan Cole 嘅一个作品啦。咁啊呢个 Vigo 嘅呢一个 brand 咧，其实1994年就喺英国出现咗。当时当初就由一个 event 开始，一连串嘅 event 去，无论系地上地下咧，合法与不合法都好啦嘅一啲嘅 party 嚟嘅。又慢慢隨住時間過之後呢，亦都 Vigo 呢除咗一個 event 嘅名呢，亦都成為咗一個音樂廠牌嘅名字。唔單止係 Nathan Coles 亦都慢慢搵咗唔同嘅 artist 呢喺呢一個 label 當中呢推出作品。正正就係呢個 label 啦，呢一連串嘅一啲活動呢，令到 Tech House 嘅呢種音樂類型呢越嚟越多人認識。而 Nathan Coles 同佢嘅朋友呢，正正就係背後好重要嘅推手之一啦。EDM Friday Mix 咧就同大家听下啦，一个传奇嘅 Tech House 代表，佢名字叫做 Nathan Coles， 咁就喺早几天咧离开咗我哋，享年52岁嘅。今日所拣选嘅作品咧，都系嚟自佢有翻去 produce， 无论 original 啦，定系话 remix 都有嘅。Nathan Coles 嘅《Sing a Ding》之后咧，有 Nathan's Trousers 都系嚟自佢嘅作品嚟嘅。细心听之下，你会发现咧，嗰个即系鼓点咧，个 kick drum 落去咧，嗰个力度，嗰个 texture 咧，可能系比较冷冰冰一啲啦，同埋 dark 少少。同时一间一路再听落去，你会发现咧，嗰个 mix 啦，嗰个 bassline 咧，透过啲歌慢慢一层一层咁样渗入嚟，亦都系你去听 tech house， 特别系呢啲英伦嘅 tech house 嘅时候咧，一个听嘅重点啊，一个亮点嚟嘅。 可能你是第一次听这一类比较 clean 一点重复性再高一点的一种电子音乐，是不是有一点未必听得惯，觉得咦好像为什么好像都是差不多的，不用担心是正常的。我当初第一次去听无论 Techno 或者 Tech House 的时候都有这种感觉，在朋友的教育推介之下慢慢再去听清楚一点，合埋对眼幻想住每一个 layer 的乐器怎样逐样逐样出现，他们之间怎样互相呼应，这个就是听这些音乐有趣的地方。先嘅 Nathan Trousers 之後，緊接住咧有另一首都係 Nathan Cole 嘅作品，叫做 Smashed Up。而頭先揀嚟一個係一個 instrumental mix 嘅版本嚟嘅。这一首你听的那个鼓和 bassline 好像都转了，这一首是 Nathan Cole 的 remix 作品，为 J Tripwire 的 Free Check 所做的 remix。咁一路揀嚟 Nathan Cole 嘅作品啦，亦都可以讲多少少。其实 Nathan Cole 呢，咁大家一路一讲就係话啊，佢一个 Tech House 嘅先锋，一个先驱啦。而数返转头呢， Nathan Cole 话其实佢一路长大嘅时候呢都几 into 音乐啦，不过就偏向系一啲即係街头音乐啊，佢会形容。在街上面听到一些 electro 的合輯啦，令到他记忆当中都是围绕着这些。于是乎就去一些的唱片铺那里就开始去买一些的专輯啦。而 electro 这个的音乐也都很啱他，因为那时他都开始玩一些跳机械舞啊，一些 popping 啊的一些舞蹈。所以这种 electro 的音乐呢是非常 fit 他去跳舞的。而后尾咧，佢亦都转咗去听一啲60年代尾、70年代头嘅 funk music 啊。而呢一啲全部都系喺一啲唱片铺嗰度咧所揾到，然后买翻嚟嘅。当佢听 funk 嘅时候，真系会接触到，譬如我哋之前音乐桑拿都会有讲嘅，譬如 James Brown 啊呢一啲嘅音乐人啦，无论系佢 commercial 嗰面，定话系唔 commercial 嘅一面，佢都会有听到。然后逐渐英伦咧，亦都吹起咗呢一个 acid house 嘅一个风气，就系慢慢咁样由 acid house 逐步就去到佢所谓嘅 tech house。 呢一首咧系我几中意 Nathan Coase 嘅作品，好似啊多啲变化啦，又跳脱啲啦，比头先前面嗰啲咧冇咁沉实同埋冇咁黑暗嘅。呢首嚟自 Nathan Coase 喺零七年一张 EP 嘅作品，今日叫做 Love Terrorist。Love Terrorist 收录咗喺2007年 Nathan Coase 嘅 Love Sludge 嘅 EP 当中，而呢张 EP 咧亦都有另一首歌，就系而家听紧呢一首啦。歌名叫做 Sweat Bomb。呢一位 Tech House 嘅传奇 Nathan Coase 嘅逝世，唔同嘅音乐人啦、朋友啦，同佢共事过嘅人咧，都有喺社交平台嗰度表示最后嘅一番说话、一番致意。如果你兴趣嘅话咧，都有机会喺网上面揾到，除咗佢嘅作品之外，都有一啲佢所做嘅 mix 嘅，例如一啲叫 Wiggle Mix 啦，咁有机会大家可以上网听一下啦。咁啊，听下个礼拜五点再见。